好，翻嚟第三節啦，继续有我大卫啦、杜比啊、安东尼同埋亨利嘅，咁啊上个礼拜个立志啊无端端停咗三个钟喎， 美国都有啲咁嘅腐虾碌嘢出现 啊，即係我哋啊祖国有肥手指，即係光大 肥手指都系美国先㗎喎、嗰日个道指一日啊上落1000点，你总之你瞓醒觉乜都俾人斩晒。都系因为肥手指嘅啫。 咁由于喺美国咧，点解咧就冇乜，好似冇乜人批评嘅，好奇怪嘅。啊，咁啊，另外就系、 是、吓。另外仲有一样嘢咧，就系、是、我哋上个礼拜第一集嘅时候咧，我哋提过想讲下犹太人咧啲点样显赫法，尤其是喺经济学界吓、就是、教 economics 啊，好多美国大经济学家都系犹太血统嘅。咁、啊，不过咁呢样嘢咧就系、是、时时都可以讲。我哋今个礼拜咧暂时唔讲住，因为用咗一单咧更加有趣嘅事。 系冇错， 最主要嚟讲，我大家都知啦，就系、是、微软嗰个陀掌舵人啦，即系个舵手啦，啊，就系、是、阿 Steve Ballmer 咧，就终于退落嚟啦，就一年之后咧就嚟任 嗰个行政总裁，大陆叫做咧执行官啊，对唔住，等间先， 执行官 啊吓。 首席執行官， 首席好似系好奇怪啊！ 美股咪烧炮仗咯。其实最主要嚟讲，美股道指上个礼拜咧就啊上个礼拜五啦，升60几点嘅。其实个升幅咧应该大部分或者全部都系喺微软嗰度嚟噶啦，应该啊，因为净系微软一只股票咧喺上个礼拜五单日嘅升幅系 7.3%。 哇嗱，7.3% 咧。是好多啦，如果一隻股票可以咁短即時升咁多啦。但呢呢、這个就係好消息嘅啫，一个紧嘅一面。咁呢而家就 34.7 美金啦，个价去到啦。咁曾经最高呢係55美金嘅。其实呢就跌緊啦，跌咗一段好长好长嘅时间㗎啦。 其实嗰个股民呢，即係Microsoft 嘅股东咧，点解会烧炮仗咧？我哋睇翻 Microsoft 过去，即系喺巴尔默呢个人啊开始管理间公司，接手管理呢间公司之后，个股价嘅表现同埋个市值咧， 坐而衰三年， 做咗13年噶啦， 即系 公元2000年咧， 你就明白点解啲一啲股民嘅即系嗰个怨气系咁重啦。 即系千年从一过咗咧，就佢上任。啊！佢公元2000年咧就做咗呢个 CEO 啊，咁但系咧，其实佢喺依间公司咧做咗都好长嘅日子噶啦。 因为微软咧曾经系美国最个市值最大嘅公司，即系数一数二嘅公司嚟嘅。因为佢喺科网泡沫未爆之前，喺2000年咧啊，即系科网嗰个泡沫高峰期嘅时候咧，佢个股价去到55蚊，佢个市即系成间公司嘅市值咧，就曾经系去到6030亿嘅。 咁而家跌去到几多？而家 啊，咁如果以最新嘅股价嚟计咧，佢个市值其实已经剩翻唔够一半，而家系2900亿嘅。 哇！咁啊，最大恶极咯。咁因为同期你比较下其他嘅咧公司咧，嗱好简单，你比较苹果，隔篱当苹果啦吓，多公元2000年嘅时候值180亿美金嘅啫。咁咧，而家咧系值4550亿嘅，哇，升咗双几廿倍噶。 嗱，其实苹果嚟讲都曾经唔止呢个价钱添，因为佢唔止4550亿嘅，佢 Steve Jobs 在生嘅时候， 佢个股价最高嘅时候曾经去过700几蚊，即系今年嘅事咧，其实系700几蚊嘅。啊，咁佢而家都已经落翻嚟，差唔多500蚊咁上下，即系其实如果相比起嚟讲，都跌咗30%噶啦。 咁佢因为佢嗰个啲商品，即系佢嗰啲产品嗰个 business cycle 咧，就比其他长嗰啲同三星其他嘅电子产品咧长咧，咁令到佢嗰、那个。股价都会慢慢跌落嚟啦。 其实咧，你升唔到咧，都系一件事啦。都你最紧都要守到，比 IBM 咁咧，佢都守到。公元2000年嘅时候咧，佢有成呢个2090亿嘅市值嘅。咁而家咧，虽然啊冇升到，但系咧跌就唔系跌得好多。咁啊跌变成咧系2030亿美金嘅。 IBM 嚟讲咧，我就觉得就系话佢即系虽然佢冇乜话特别嘅创新。咁、但係起碼嚟講呢，佢都叫做轉身轉得快囉、因為 IBM 以前嚟講呢純粹賣電腦，咁但係佢見到譬如話啲個人電腦細息唔對嘅時候呢，佢、都已經成壇嘢賣咗俾聯想， 揈走咗 係啦。咁而佢最主要嚟講呢，佢已經係轉型到就係話即係做一啲 office 嘅服務啊， 啊 ，solution provider，solution provider 系啦，冇错啦， 因为 IBM 唔再做大机嘅，全部做 mainframe 啊，嗰啲即系驾驶所谓啲 AS 四百嗰啲大型电脑啊，咁佢哋个我记得啊，嗰时佢哋嗰个利润来源最主要系帮啲客户去写一啲 solution， 去写一啲 solution 喺个 system 上面 run， 咁佢去搵钱，咁啊同 Microsoft 啊，同 Apple 个 business 嗰个 model 又会有少少唔同，其实。 嗯，咁 IBM 四百咧，就其实做开电脑界咧，即系譬如话年纪啊，稍微中年人士啦，至少 IBM 四百 mainframe 啦，主机啦，好多银行都有用。咁啊， 贵卖过咯。 系啊，咁你譬如你入开行咧，当年咧，即系啲即系电脑毕业，你知啊，系天之骄子嚟噶嘛。不过天之骄子咧，都要咧良禽咧就要择木而栖。咁你就算系电脑系毕业咧，你要揾啱嗰部正确嘅机去入行。咁你就要保證有得撈嘅，啊咁啊，當年咧就係由於眾銀行都用呢啲機咧，咁你就擔心，你唔使咁擔心啦，而且銀行要轉咧就唔咁容易嘅，啊，因為佢牽涉嘅系統咧實在太闊，牽涉嘅客户，牽涉嘅生意實在太廣啦。咁啊 ，IBM 咧，所以咧佢咧係個手勢同埋你適適應個時代咧呢樣嘢，令到佢個估值係都唔係跌得好勁。咁啊，後起之秀勁啦！嗰啲 Facebook 啊，嗰啲 Google 嗰啲啦，哇，由冇變有，公元千年嘅時候都唔存在。而家咧，呢個 Facebook 咧市值咧就990亿，都幾犀利啊！啲僆仔搞嘢嚇。 唔係，我哋都知道就係而家嘅世界已經係一個網絡嘅世界。咁你喺網絡世界裏面咧，啊，你梗係同呢啲相關嘅企業咧，先至係近即係一啊叫做可以啊即係。有出色嘅表現啦，即係如果係你以股價嚟講，因為始終嚟講你都係長江後浪推前浪。 即係未來睇好都係好似 Google 咁啦，因為佢發明嗰啲咁嘅軟件咧，好似啊全部都好似免費嘅，好似想統治世界咁，但係真係好好用嘅喎，用起上嚟。 一方面 user friendly 咧，喺站喺顧客嘅立場，喺 marketing 方面咧做得好好。 即係無論係個人用定係商用都係吸引到即係好多唔同嘅公司都用喎 ，Google 去做佢嗰、那個即係嗰個 send email 啊，那個用途咁樣。 嗱呢、這個嗱佢股價咧，呢、這個 Microsoft 嘅股價咧就即係升7% 啦，即係當然啦，市場係矚目嘅。咁啊，同呢位仁兄咧，呢、這個鮑爾麥嚇。 鮑爾麥 咧系辞职系有关，不过要生效咧，要一年之后先生效。 又系叫 Steve 啊， 又系叫嘅似 Steve 咧，就唔同皮 Steve 嘅。喂，一个人影响力咁大，同埋如果冇料到就即系坐唔到13年咁劲噶，安东尼吓。 最主要原因嚟讲咧，就系、是、当初嚟讲，佢同微软嗰个 Bill Gates 咧，即系Steve Ballmer 咧，佢同 Bill Gates 嚟讲系真系好一路友嘅，即系左右手咁滞嘅，亦都系属于有少少 partner 咁。当然佢系冇Bill Gates 嘅 talent 啦，即系冇佢嘅天才横日啦。咁但系当 Bill Gates 两公婆决定咗就系话投身去慈善事业啦，即系做佢嗰个基金啊嘅时候咧。即係慈善基金嘅時候咧，咁佢就將成壇嘢咧就交俾佢副手啦，即係亦都係佢老友啦。咁但係呢十幾年嚟咧嚟講，即係叫做真係 佢聽力都係適合做副手嘅。 即係如果唔係交俾佢嘅話，我諗Bill Gates 都唔會由一個全球嘅首富退咗落嚟，而家都唔知去咗第三、第四啦。 嗯，你講開呢樣嘢咧，嚟令我諗起啦。你話佢呢個 Microsoft 咧，就唔能夠咧，即係適應個新市場，適應嘅走勢，即係 marketing 咧喺市務學方面做得十分之差。咁我令我諗起一套戲，即係呢個世界咧，如果你唔企喺呢個用家，唔企喺顧客嗰個層面去諗嘢咧，你就衰硬嘅嚇。咁有套戲咧叫做 Grow Big。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過啦、我就唔記得咗佢中文名啦。講咩呢？講個故事就係、是、有個細路仔就好鍾意玩玩具嘅。咁有一日呢，唔知中咗咩咒或者念咗咩金剛咒或者乜嘢咒都好啦，唔係金剛咒啊，突然之間變咗大人。咁有間公司就有間玩具公司請咗佢呢做顧問啊，就俾意見啲玩具應該點樣design 點樣設計好啲細路仔鍾意呢。佢話曬俾佢聽，原來細路仔係咁樣，中意啲玩具係咁樣，點樣擺法，點樣設計法，點樣大法，點樣小法，竟然咧老細睇得起佢，因為咧佢套方法係掂嘅，出啲玩具根據曬佢嘅設計，根據佢意念去生產，結果就點講啊，好賣得， 呢个呢就是当然戏呢是一个想象出来的啦。咁话原来是咁掂的，如果你能够企喺顾客嗰、那个嗰、那个立场去諗嘢，係咪安东尼。咁而家呢个鲍尔默就似乎呢喺呢方面係好失败啦。 咁一间企业嚟讲个舵手呢其实真係好紧要嘅。咁如果你嗰个产品，因为佢係直接影响个产品嘅。而你嗰样产品如果係得嘅话呢，其实都唔需要话即係个 marketing 嗰方面只不过一种辅助。因为始终嚟讲就话你产品得，人哋就会咩㗎啦，就会用㗎啦。咁你好似咩咁啊，好似 Apple 咁，佢其实呢俾三星追到气咳，甚至乎已经过咗头啦。最主要嚟讲就係话佢新呢、這、一个即係而家个舵手呢同 Steve Jobs 呢其实真係相差得太远啦。 即係 Steve Jobs 就众所周知啦，就唔睇 marketing 㗎嘛。唔睇 research 㗎嘛。 好点即係相差有几远呢，咁其实呢就 Steve Jobs 曾经系咪应该系帝过啊巴尔默啊鲍尔默㗎嘛。佢曾经讲过一句说话呢，就系话只要鲍尔默仲系喺微软嚟讲啦。佢即係蘋果都唔使驚，即係話啊 Microsoft 威脅唔到蘋果嗰個地位。 哇，都講得好盡喎，呢啲說話。 咁亦都可以個俾大家睇到就係話，即係大家都覺得呢個 Steve Ballmer 咧，究竟係一個咩人咧？即係喺同業嘅眼中嚟講，佢只不過係一個庸才，唔係一個天才咯。 嗱，雖然有啲人都知啊，不過喺呢度咧，想大家都温習下。咁到底呢個鮑爾默咧，佢嘅呢個領導之下嘅微軟咧，啲產品衰喺邊度咧？阿安東尼。 其实佢嗱，我今日都睇报纸就系话佢乜啦，佢最主要嚟讲，佢最后悔咧就系推一个系咪 Vista 啊？系 Vista 冇错。我谂好多人用都系嘅，譬如我哋用，我哋用 Microsoft 嘅嘢咧。OK， 如果你睇个人电脑，我咁样去睇啦，我哋 系啊，因为受害者啊。 除咗即系我谂最早个人电脑用开始嗰时做 Apple 啊 ，Apple Two E 啦，跟住大家已经注入去 Microsoft 嗰、那个。嗰個 system 裏面嘅，咁其實即係頭先都有講啦 ，IBM 都唔做個人電腦啦。咁其實 IBM 最早嗰時做個人電腦，佢都唔覺得係特別好做。咁嗰時係揾咗 Bill Gates 啊，如果冇記錯就寫咗個OS 啦，即係而家我所謂嘅好似 Windows 啲 啊。咁嗰時寫一套叫做 PC DOS 噶嘛，嗰啲嗰個 OS 主要係 for IBM 做個 PC。咁當然佢同一時間寫咗叫 MS DOS 嘛，就俾我哋嘅所謂嗰啲砌機用噶嘛。咁一路用，咁我谂好多人都用啦 ，Windows 3.0 啊 ，3.1 啊，咁我谂用到而家，我觉得 Microsoft 最好用嗰个 Windows 咧，都系 Windows XP 咯， 冇错，咁最稳定嘅佢啦， 同埋 XP 真系卖咗好耐，我谂 XP 卖嗰个 time span 超过10年，咁但系一开始就头先阿巴尔默开始搞第一坛嘢咧，就搞 Windows Vista 啊嘛， 系， 咁 Windows Vista 我都用过，哇，但 系我真系受害者， 我都真系唔知佢喺度搞咩，咁佢最黑人憎就系嗰时啲机咧，因为佢嗰时唔系得 Microsoft， 跟住佢系夹埋 Intel 做噶嘛。我哋近时有个叫 Intel System 啊嘛，即系架机里边咧就一定系装 Microsoft 嘅 Windows， 一定系用 Intel 嘅 CPU 噶。咁但系 Vista 我咁真系差得好紧要。咁我 Vista 用咗几个月之后，我都冇再用过新嘅 Microsoft 嗰啲 OS， 基本上。我而家就算我公司里啲机都仲系用 XP。 除咗 Vista 之外咧，就系、是、呢十几年咧，即系变化得好大咯。譬如平板电脑啊，以及智能手机方面咧，嗰个 Microsoft 都系乏善足陈。 你可以睇其玩单嘅嘛？如果你睇个 PC market 咧，你睇下，譬如我哋细个嗰时啊，我哋识嘅牌子机，买得最叻嗰间就叫 Compaq，Compaq 跟住就买同 HP 合并咗，跟住 HP 就叫好大，跟住后屘出咗一间叫 Dell， 咁啊 Dell 而家都唔得，咁而家最大嗰间应该系联想。咁跟住你，其實我諗可能 Microsoft 佢睇唔到個 market 一路改變。其實去到 PC 嘅後期咧，就台灣人啦，譬如華碩佢哋出啲叫 EEPC 啊嘛，即係細部啲嘅，用個 resource 使咁多。咁其實嗰時係大賣嘅。咁但係可能佢哋都見到可能佢哋仲係覺得始終都係啲人都仲會用一個 PC， 不過只係一個咩類型啫嘛。即係譬如多人用 notebook， 少人用台機。但係我諗佢真係諗唔到咧，Apple 会出部嘢叫 iPad 咯，而我谂 iPad 系或者我哋冇话而家系用iOS 嘅 iPad 啦，或者用 Android 嘅 tablet， 我谂 Microsoft 系谂都谂唔到嗰个 market 啲人 shift 得咁快嘅真系。 咁嗰个产品真系好划时代嘅，即系 iPhone 同 iPad。 即系我记得就系话苹果公司佢啱啱出部 iPad 嘅时候咧，其实好多人都唔睇好嘅。 嗱，因為最主要嚟講咧，就係話啊，有少少抗拒咧，即係覺得就佢唔可以取代到啲啊真真正正嘅 PC 啦，啊個人電腦啦，啊咁，但係用落嘅時候咧，先發覺話唔係喎，真係方便好多，而且輕便好多喎，咁啊咁跟住先至啲平板電腦先至係大行其道啊。 咁而家你見到譬如因為雖然佢係兩種唔同嘅產品，但你見到係其實 PC 呢個市場佢每一季度啊。嗰、那個出貨量係一路跌緊嘅，基本上咁你聯想係做到最大嘅，因為佢個 market share 一路增加啫嘛，即係佢一個跌緊嘅 market 裏邊，佢個 market share 增加。 但係你睇翻佢嘅股價，你咪知道其實佢就算係做咗全球嗰 個人電腦一哥咁 so what 咁，即係究竟係點樣？佢股價都唔見得特別飆 升。但係而家你已經見到係平板電腦每一季個出廠量已經係過咗 PC 嘅，咁即係話如果你喺呢個 market 裏邊，因為而家我諗啊，如果你當係一啲電子產品嘅話，其實而家最主要係兩樣嘢啫嘛，就係 tablet 嘅即係平板電腦啦，我所謂，同埋一個智能型嘅手機啦，即係我所謂 smartphone 啦。咁但係喺呢兩樣嘢裏邊 ，Microsoft 都冇一個 stand 喺度喎。即係當然，而家你話我想話到 smartphone 行 Windows 8嘅有，但係我諗 即係同 Nokia 嗰度 都好類似，因為你見其實唔係淨係 Microsoft 係咁大鑊。你見譬如駕駛同佢 partner 嘅就係 Intel 而家都好大劑，因為基本上佢都好少去生產一啲俾手機用，話俾 tablet 用嘅 CPU。咁基本上佢哋幫助都係高通啊、Samsung 啊、台積電啊呢啲公司。咁變咗其實成個 market 嗰個人用啲嘢已經轉咗咧。如果你冇一個 stand 喺裏面咧，就真係好難搞。我諗佢而家淨分真係可能係賣 office 啊呢啲咁嘅產品嚟。 用四個字咧。脱离群众啊，即系呢句啱听啊，四个字要形容晒。其实 Microsoft 衰啊，仲有好多单噶。咁仲有咧，喺呢个2004年3月嘅时候咧，欧盟就裁定佢咧，微软啊违反咗垄断法，罚咗佢咧成47亿港纸咁多嘅。 嗯 啊，咁啊衰嘅嘢实在好多，但系一个 CEO 一个首席执行官。点解影响力咁大呢？你似乎美国好多啲 CEO 嘅，成日 CEO 好少话公司主席出嚟讲嘢。我哋喺电视睇到啊，喺报纸杂志睇，成日乜乜乜 CEO 出嚟讲嘢，嗰啲 CEO 真系好掂，好有魅力嘅。 嗱呢样嘢就必定噶啦。咁但系你好似微软咁咧，去包波尔密，其实佢都未揾到接班人嘅时候，已经喺度宣布咗一年之后退休啦。呢样嘢其实系比较少见。因為通常一間咁大嘅公司嚟講咧，都係話先揾咗個接班人啦，咁先至嗰個舵手先話我退落嚟啊咁。而家佢話我一年之後先至會離任，咁而家新嘅 CPO 究竟係邊個咧？亦都未知。所以我覺得就係話可能燒炮仗會唔會燒炮燒得太早咧？因為 仲要衰多年喎， 同埋微軟嗰個未來嘅前程。系同嗰个新即系新嘅 CEO 其实系挂钩嘅，咁究竟去 搵边个入嚟咧？ 边咩人想嚟攞呢个咩咧？即系接呢个烫手壶咧咁呢个系一个问题咯。 不过咁， 下一个都会好过佢嘅，真系。 咁啊系，搵只猪都好过佢。不过咁，如果你话佢完全冇贡献，讲唔通嘅。咁你出咗只游戏机咧，游戏咧叫做啲 Xbox， 咁而家发展到咗第八代噶啦，佢梗有啲嘢先可以踎得咁耐。 Xbox 咧，点解犀利？基本上就系将部 Windows 咁啊砌到 Xbox 咁嘅样嘅啫嘛，就冇乜嘢特别嘅嘢。点解会成功可以抢占到呢个 PSV 嗰、那个即係我哋知道啦游戏机嘅市场呢，就以前有任天堂啦跟住有Sony 啦Sony 嗰部 PS2 啊 PlayStation 啦咁啊就当然啦咁啊出部 Xbox 出嚟咁啊想打呢个游戏机市场啦。咁啊点解可以成功抢占到游戏机市场呢？咁啊原因就在于呢 Sony 呢嗰部 PSV 实在太完美啦，完美到呢冇人破解到佢可以玩到呢个翻版。咁而家 Xbox 咧就可以玩到有翻版，咁好簡單嘅啫。咁啊機迷咧，只不過咧就始終有部機啊，咁啊佢嗰個咁嘅碟咧，咁冇咁嘅資源去買咁多正版啊。咁啊既然兩邊都可以玩到啲 game 啊，咁啊就可以點解唔買 Xbox 咧？ 哦，咁係正常嘅，因為我遊戲機我就好少打，但係我見咧，譬如出遊戲公司咧，通常都會出幾個 version 嘅嘛，即係譬如話即係我咁多人玩，可能玩啲咩 Winning Eleven， 即係叻嗰啲，可能就用部電腦 download 落嚟算㗎啦。 咁如果嗱，為 Xbox 嗰個平台玩呢個 game， 原來有老花，你梗係玩 Xbox 啦，梗唔會玩 PSV 啊，大佬 PSV 都唔平，佢話買一部嗰個時候。 嗱，不如讲翻就话头先提到咧，美国啲 CEO 咧就真系好有影响力嘅。咁 CEO 其实系管理层嘅头头啫，佢就唔系咧系依个点讲啊？佢唔系拥有者啊。喺美国咧喺管理同埋拥有权方面，管理权同拥有权方面咧就分得好清楚嘅。咁咧你睇翻你香港咧就系、是。出名嘅 CEO 咧就唔係好多，即係出嚟講嘢咧就係一言四點啊，一言九鼎嘅人咧就甚少，通常都係主席，通呢個管理層咧同埋呢個擁有呢個擁有層咧啊，係咪叫擁有層啊？安東尼ownership 同埋 management 嚇、啊，咁咧就第日陣間問翻我朋友啊，即係啲翻譯專家問你應該點譯啊？啊，咁咧總之咧 management 同埋 ownership 咧就香港分得就唔係好清楚，咁所以咧有啲咩嘢啲通常啲業績大會咧都係個主席個即係董事局主席啊、董事會主席出嚟講嘢嘅喎。 咁香港嘅 CEO 即係如果真真正正出名嘅，其實來來去都嗰幾個嘅啫，跳嚟跳去，即係跳嚟跳去都係嗰、那個、啊喺翻嗰啲大公司度跳嚟跳去咁啊，你譬如話蘇澤光啊，啊仲有啲咩啊陳祖澤啊，啊就啲咩啊 Philip Chan 啊陳南木嗰啲咯，如果你唔計係。啊即係如果你見香港嗰啲公司，譬如去，因為佢香港大嘅上市公司，其實個家族背景比較 強啊， 比較強。即係譬如你見哦，譬如利豐兩兄弟叻啦啩，大佬。咁到佢都係兩兄弟喺度做，咁都有請鬼佬 CEO。咁但係如果你翻翻轉頭睇翻而家呢個鮑爾麥咧，咁我啊覺得係點樣咧？即係你話佢差極咧，佢都係做咗十幾年。咁啊得兩個可能性嘅啫，一咧就 Microsoft 個底真係有翻咁上下厚。第二咧就係、是。即係你話佢衰咧，衰起上嚟咧，佢都仲有個譜。因為如果唔係咧，如果你一間公司真係可以差嘅話咧，你譬如你見譬如Nokia 啊、Burberry 啊，即係類似做呢啲嘢嘅公司，你邊有可能請個 CEO 喺度坐十幾年啊？間公司都執埋啦，大佬人。不過我諗最主要就係 Microsoft 佢個底子真係厚，同埋佢唔係即係就算你話佢差勁，佢都仲有一份啊嘛。即係佢做一份就真係公司用，可能用佢啲 office 啊，剩嗰啲。因為 office 而家已經唔同，我哋嗰時買啲 Microsoft Office 係買一套翻嚟裝落部機用噶嘛。因為而家 office 已經有嗰啲叫做雲端版啦。我聽我個客喺度講，一嚿水一個月，咁啊全部喺雲端嗰度做，連個 software 都唔使裝上去。咁啊，佢可能佢呢一堆係幾好做。咁啊，佢即係我咁你我最多唔做平板，唔做MP3， 唔做手機。就算遊戲機都唔做，咁佢都仲有個比較 core 嘅 business， 而呢個 business 係對 corporate 嘅，唔係對end user 或者 consumer customer 嘅。咁變咗佢嘅影響係會有，但又唔會好似係你見到另外一啲牌子，譬如你見頭先我講嘅 Nokia、Burberry 嗰啲，哇！佢跌起上嚟真係唔係飲品喎。 雖然係 Nokia 而家出部 Windows Phone 啦，但係嗰個 Windows 都要另外俾錢買嘅。 係咁变咗就真係有少少唔同啦。Apple 都係㗎。Apple 你话佢个估值可以喺好短时间咪升得好快，就因为我諗佢最主要係因为佢个 hardware， 譬如你当佢 iPhone 嘅通常係以两年为一个周期㗎嘛。啲人就算上台都係两年跟住换一部机。咁同埋佢有其他收入㗎嘛，佢买 Apps 佢有钱赚㗎嘛。佢都拆三成㗎嘛。咁变咗佢个收入来源 Microsoft 又有少少唔同。 咁佢個邊際利潤又真係好犀利嘅，我今日先走去買條電線，一條電線400蚊，390幾， 哇！真係好賺啊！個生產成本唔知幾多咧嚇， 賺你兩嚿水 ，design 係計埋落去噶嘛，贏嗰嚿嘢嚇。唉，咁今個禮拜咧個節目時間啊就差唔多啦，咁樣咧，咁希望咧嚇、各位個聽眾咧可以賺多啲啦。咁下個禮拜咧，我哋同一時間咧就會再為大家咧報告啲就係匯市情況啊，同埋咧睇下有啲咩有趣嘅經濟話題嘅。OK， 拜拜，拜拜。